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毕文静，前国家女子体操队队员，5岁练体操，15岁获得亚特兰大奥运会亚军，17岁获得体操世界杯高低杠冠军。他独创的以扭臂转体360度呈反握大回环，被国际体联命名为臂式转体。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毕文静。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15岁的毕文静代表国家出战，赢得了一枚高低杠的银牌。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用他的话说，当时已经紧张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好在我们那个平时的训练重复了1000万次，已经很熟了，所以呢再紧张我们也会像走直线一样，然后走上我们的器械，然后完成一套动作。有的运动员也会发挥不好，也会失误或者失败，但是这个也很正常，毕竟是这么高端的比赛嘛，它的失败率还是存在的啊。但是说不会是因为紧张的什么什么失败，还是因为它有一样失败的概率。 但是我想哈，体操这个比赛你稍微情绪有些波动，你动作没有轻微到一定的程度，有一点点的波动，它都影响很大的。 对， 稍微心理素质要求极高，我觉得。 对，就是对心理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平时对这方面的训练也是有的，比如说抗压训练。包括我们在比赛当中，如果场地太大，然后空调太大，我们的肌肉就会僵硬或者是变形啊，对，动作也会变形，它的抛物线呀、或者是动作感觉都会有变化，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平时训练的当中都要去反复的练的抗压训练啊。一般情况下能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的抗压能力是非常强的。尤其咱们中国这种竞争这么强的国家，所以在前面已经几番的已经筛选过了，所以能站在那个奥运会的 赛场上 都是人家了，都是人家了。 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拿亚军，就很不容易了，很棒了。但好像你自己并不满足哈，就是一定要冠军。 对， 就你说从小在省队训练的时候，平常训练跑个步都得跑第一，跑第二都得哭的人。所以我觉得虽然说第一次参加大赛成绩不错，但应该还是有遗憾的。 对，主要是年龄还小，第一次参加比赛嘛，那时候才15岁，想着一定要以拿到冠军为止。然后呢又回到北京，又连续奋斗了2年，等于说在1998年的时候我才拿到了自己的一个世界冠军啊，算是圆满啊。因为我这个时候我再不拿世界冠军我就没机会了，因为我已经很大了，已经17岁了。 所以那2年我觉得你应该蛮煎熬的哈，因为第一次的大赛的成绩就很好，但是就觉得那个冠军就差一点点嘛，再伸手够一下就够着了，结果这一够2年，肯定挺着急的。 对，其实这2年的训练也挺辛苦，但是是有目标的，也是快乐的。自己已经有了一套训练的方法，因为已经毕竟成熟了很多嘛，所以说就冲着自己的目标去努力就完了。其实是挺幸福的，因为你有目标，然后你有能力，所以那段时间是非常幸福的。 最后终于拿着冠军了，就觉得运动生涯圆满了。那个场景一定是 现在还印在脑子里头啊， 印着呢，就感觉那个场景就像做梦一样，就觉得你为了这个梦你打造了很多年，帮帮帮，每天都在训练，当梦实现的那一刻你都敢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就觉得这是做梦吗，就差掐自己一下了，就觉得真的假的，确实是真的呀，我比完赛了就是一步步走上来的，怎么会是假的呢，就那种有点不太敢相信自己，就是算是美梦成真的那种感觉。 那是哪一年的哪场比赛？ 1998年的世界杯总决赛。当时我拿完冠军以后，我在那儿都懵了，真的是懵了。我的女教练在场外，因为她当时不能进场，场地里已经有一个男教练了，她不能进场。但是我拿了冠军以后，开放了以后，她从外面冲进来抱住我以后，我那个激动的心才感觉到，哇塞，我是拿了世界冠军了，我才赶紧醒一醒吧，就那种感觉。当时真的是懵了，就是有点不敢相信。 所以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最荣耀的事情哈，最大的回报就是你站在领奖台上，最高的那个位置， 对， 然后 升国旗 奏国歌 啊，那个时候就感觉这个冠军终于收入囊中，终于我拿到了，然后我感觉对自己是一个，首先是对自己是一个交代，然后呢就包括家人国家教练，对他们真的是一个回报。 那拿完冠军了，目标也实现了，而且用你的话说，作为一个体操运动员，年龄也大了，这17岁了哈。当时没有想着激流勇退吗？ 没有激流勇退，因为国家培养你这么多年，不可能这么爽快的就放你走。包括你的省队也是啊，他跟你投入是更多的，他一直支持你啊。然后你这刚拿成绩你就要退，第二年还有全运会呢，所以说他希望你能够为队伍更多的贡献，所以说呢，我们就会坚持，再坚持找全运会。全运会完了，如果还有余力，再去坚持另外的比赛，就不要这么急急忙忙见好就收了。那培养你这么多年的国家运动队，对，就是不合适，所以我们就会再坚持的练到最后一刻。 那所以你是多少岁退的役？ 所以是十八岁退役的。 然后就去读书，去哪里读的什么？ 去上海财经大学读的法律系。 法律系为什么？这是你自己选的吗？ 因为原因特别简单，就是法律系相对其他的像一些什么会计啊、英语啊、什么精算啊，因为我去财经大学嘛，那个相对其他的专业来说，法律系还算是比较容易过的啊，就这么一个意思。因为你认字儿，你理解能力 OK， 你会写字儿，就基本上你好好学就还可以。但是你学那些会计啊、精算呀、什么评估啊，那些专业的东西那就不行了。包括英语，那他们英语本来就有基础，他们一上就上财经英语啊，或者经贸英语啊什么的，那个就非常难。这样的话呢，就是校长给推荐的就是学法律专业。 但你喜欢吗？ 可以啊，挺有意思的，法律是挺有意思的。古往今来一些变化，包括他对人事物的一些约束，情啊理啊，学起来也蛮有意思的。 就跟你人生前18年这种经历反差太大了。我感觉怎么像出了笼的小鸟似的，一下子从一个很封闭的环境到了一个很开放的环境，然后看什么都新鲜，什么都想尝试，是那种感觉吗？我是这么想的。 你说的特别对，我想可能是不是每个人上大学的孩子都这样。我当时就觉得终于解放了，谁也没人管我了，我吃饭 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吃多少吃多少。 对对对，然后呢我就真的是先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先把我头发剪短了，剪成个短发，因为可终于不用扎辫子了。其实真的自己不知道剪短发是其实特难看，但是呢就是心里就是我们所有退役的女运动员第一件事都是把头发先剪成短发，再也不想扎辫子了。然后呢剪成短发以后先丑几年，然后加上吃的又多又胖，再胖几年，真的形象全无。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是一种放纵，我就没人管了，对我 是一种补偿心理吧，之前被管得太厉害了。 对，被管得太厉害了。其实现在想想，队里吃的是真的是最好的，在外面饮食真的是不营养啊，不规律啊，到点没饭吃啊，这是什么情况都有。现在想想，队里其实是吃的最好的，虽然被人管着吧，但是各方面都有保障。自己一出来，尤其是我们没有出过门的这种孩子，突然一出来吧，还真是有点不适应，觉得确实是没人管，就觉得有一些心理落差。但是自己我们的适应能力强，自己 这么多年不是白练的。 对对对，我们是 给你什么样的环境你就必须去适应，没有挑的。比如说我们去出国比赛，我们到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器械就超级软，哎呦软的不行，就比如说平衡木软的你就跟揣棉花似的，你没有办法去选择，你必须要去适应它，你不适应别人适应了别人就拿冠军啊。所以包括我们去一些其他的国家的那器械，比如说高低杠特别滑，就是一抓就会飞出去了，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去适应它，我们必须要去适应这个环境，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从小开始，我就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选择的，你必须就去适应它。所以说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是适应环境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毕文静，前国家女子体操队队员，五岁练体操，15岁获得亚特兰大奥运会亚军，17岁获得体操世界杯高低杠冠军。她独创的以扭臂转体360度乘反握大回环，被国际体联命名为臂式转体。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毕文静。 苦哈，除了拿了世界冠军之外，其实对自己现在想想还是有很多收获，比如说意志品质、适应能力、吃苦耐劳的能力，就觉得再苦能有我当年苦吗？是吧？学习也很苦，能有我当年苦吗？也就都过来了。 对，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体育的经历吧，让我们知道就是做事情一定要付出的努力，你才能有可能会达到你的目标。如果你连苦都不吃也不努力的话，就甭想就是你能成功那一天。所以也现在也看到了一些很多的现在成功人士吧，所谓的都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就超出常人的付出，才有今天的这个回报。所以我觉得这个经历对我来说是永远的财富。 虽然想想挺辛苦的，真的挺辛苦的，觉得是自己的童年少女时代哈，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自我选择，都在某一个对你约束挺大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就那一条路只能干那样的事情，把它做到极致。其实想想要是我的话，我会觉得挺有遗憾的，没有在我可以肆意发展的那个年龄去做我肆意发展的事儿，就说我被框在这一个框里头了，虽然也许它是我最好的出路，但是我没有别的尝试，我会觉得很遗憾。 像我们分开吧，就是我们是运动员这一块的，你们是普通学生这一块的，是吧？ 就完全不是一条路感觉走的，就没有交集，可能很难彼此之间理解。 对，这个可能是跟咱们中国这个体制有关系哈。像外国人不一样，外国人是先练体育，就在体育方面你要是有非常好的那个项目强项，你就会带着这个强项然后就继续学习，包括你用这个强项去考大学。 对，他体育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但是对于咱们的运动员，对于你来说，我觉得从你5岁练体操，可能5岁还好一点，从9岁进了省队一直到18岁从国家队退役，基本上体操是你生活的全部。 对，就是现在就是中国就是两极分化，要不就是纯运动员，要不就是纯学生。所以说我们什么时候将来就是体育发展到你又是运动员又是学生，就是运动也非常好，学习也不差，就是要如果说每个人都这样全民健身达到这个份上，我觉得真的是整个国家的体质或者身体的那个质量都会提高。包括今年全运会我看也有那个叫算是全民健身，就是很多业余的队伍也可以报名全运会，但是他的积分方法和领奖都是另外算的，就是打着这个全运会的这个赛场一起比赛。因为我有朋友他们也去比，就是普通人嘛，就40岁了还打全运会呢，就是全民健身这一块的。哎，我觉得这样就非常好，很多人现在越来越注重运动了，包括这两年的马拉松的发展，你看现在多火呀，跑步这个项目特别火，所以说就发现就现在更多的人去注重 体育了，包括现在家长，有些家长对孩子的运动方面的培养也有意识了， 嗯， 啊，我觉得这样下去真的会越来越好， 嗯。而且你这一辈子就跟体育结缘了，跟李宁的缘分这么深，当年是因为爸爸喜欢李宁，然后把你送到体操队，最后你得了体操世界冠军以后，大学毕业来到的公司李宁公司， 对，一来就是13年，也就是就赖这儿不走了，也是希望，也是喜欢这个工作，包括也崇拜这个我们的大老板， 嗯， 然后也做的工作我也是非常喜欢的， 嗯， 所以说我会一直用我的能力吧，把工作做好，然后其他时间在外面，在社会上也用自己的力量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事儿， 嗯，除了工作之外还会做一些什么？ 我们在公益方面吧，因为我们还是那个运动员教育基金会的公益大使， 哦， 啊，我们会做一些慈善的晚宴，包括去助捐啊，然后有一些大企业单位的领导捐了款，然后呢再用到一些贫困山区的小朋友啊， 嗯， 或者是一些学校建设方面， 嗯 啊，还有一些绿色倡导方面的，比如说我们倡导去倡导去绿色出行啊，骑行啊， 嗯， 或者是开电动车呀， 嗯， 啊，或者能走路就走路，能跑步就跑步，有一些就是这样的一些社会的一些身份， 嗯， 啊，去呼吁大家去健康啊，去积极去向上， 嗯， 因为我们的成绩，我们的就世界冠军的这个光环是永远都戴在头上的， 嗯， 走到哪里其实很多人都看着你， 嗯， 所以我们不好的事情肯定不会做了，就是堕落呀， 嗯， 什么坏事不敢做， 其实从某一方面来说那也是一个紧箍咒， 对， 箍着自己， 箍着自己 就不能有不好的想法不好的行为， 是包括你自己的形象啊， 嗯， 还有那个言语啊谈吐啊， 嗯， 行为都得要注意，因为毕竟你代表的不是你一个人，可能是一个运动员，是一个国家的形象， 嗯， 一个世界冠军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说我们走到哪都特别注意这些方面， 会不会觉得也是负担，有的时候挺累的？ 还行还行，因为这样的话就觉得一直在激励自己啊，让自己越来越好， 是个动力， 是个动力，然后包括用自己的能量然后去影响身边的人，让身边的人也越来越好，让他们这样的话呢我开心他们也开心，这样的话我就觉得生活就更有乐趣， 嗯，是不是在你的工作当中在学习当中你世界冠军的这个身份也会给你带来一些便利，或者说带来一些压力。 上学肯定是有这个便利啦，因为学校里就会喜欢收一些世界冠军， 嗯， 这样给他们做一个榜样，比如说运动会啊， 嗯， 你说你看人家运动员他们当时跑多少圈， 嗯， 你们现在跑个800米就就累了啊什么的， 你就是一活榜样哈， 对，活榜样，在公司也是，公司也会喜欢一些运动员过来，包括一些出去谈事儿， 嗯， 也都会更有力度， 嗯， 包括你就可信度都有一些帮助， 你们家孩子知道妈妈是世界冠军吗？ 我们家孩子知道我是世界冠军，但是他对世界冠军的这个概念也不是很清楚，他知道， 他还小是吗？ 他还小 了， 6岁半，他知道是妈妈是世界冠军，妈妈是练体操的， 嗯， 整天翻跟头， 嗯， 啊，他现在自己也会说我为什么这么调皮啊，因为妈妈是练体操的啊，他会这样说，但是他真的不知道站在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是怎么回事儿，包括我们家孩子现在在打网球，他是个网球运动员，对，他慢慢练，然后出去在中国参加比赛，然后在出国参加比赛，出国要是参加一些训练，将来要 是 参加 比赛，你是希望他将来还是，还是跟运动结缘是吗？ 对对对，让他有一个运动的特长，就是像你说的，光学习可能发挥不了自己的特长，不是吗？让他在运动上面也选择一个项目，然后在学习上面让他选择一个自己擅长的一个方面，所以说我们就想培养他就是有一个运动的特长啊，让他好好的打球啊，但如果说他对其他项目有兴趣，我们也会去考虑， 不会像当年你爸爸那样因为自己喜欢就把他愣塞到一个什么队里了吧？ 还行吧，因为就是我们当时那个县级市啊，那可选的项目不多，因为它并不是所有的那个场地都是健全的，也不会说是满哪都是什么运动馆啊运动场，哎，可是我们那个地方就有一个体操馆啊，很大，哎，所以说这就是当时我能够坚持练下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保障，如果连场地都没有，没办法把我送到体操队，没有体操馆，我就没办法练了嘛。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县级市 经济条件这么不好的情况下，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场地条件，所以才会坚持下去。但是现在来说，现在各方面的场地条件都非常好，但是咱们中国我觉得在儿童教育或者儿童培训的这个专业的教练方面其实还有欠缺，我觉得所以要是在这个教练资源上有增加的话，我想能更出更多的这个运动员苗子。 那对于你现在自己的这个状态你还满意吗？给自己打多少分啊？在工作上作为妈妈 方方面面 方方面面工作呢，可能是因为是生活的保障，包括我自己很努力，打多少分，60分及格的话我给自己打90分吧。然后在家里的话，我想可能有的时候陪家里陪孩子时间也少吧，但是我想也算是比较合格的妈妈了，也给打90分吧。有点没客气，给自己打的分还挺高。 看得出来你对自己现在的这个状况还是挺满意的，有点苦尽甘来的意思哈。 对对。 那今后的打算有吗？ 现在来看就是工作好，然后把孩子运动和学习培养好，这是短期的一个目标吧。再长远也都其实有一半都是为了孩子。因为自己毕竟能够在拼搏的地方也时间也不够了嘛，因为你毕竟还有一部分精力要放在孩子身上，所以我们两个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吧。在 今年是毕文静的本命年，为人妻为人母的她依然身材苗条面容清秀，工作中她看起来风风火火，说起儿子又是标准的母亲感觉。从体操赛场顺利转型回到平凡生活，她说无论我怎么转身，体操赛场永远是我出发的地方。好了，听众朋友，体操世界冠军毕文静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